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吓，喂，原来咧，我哋咧，即系1983年出世之前出世嗰啲啦，有机会 BNO 平权喎，大佬啊，咁啱啱好我都， 你啱啱好，佢啱啱好，這個、BN, 我大镬啲 ，BN 唔系阿昌系唔系都有噶啦，佢就吓，但系我呢啲 BNO 废佬咧，即系有机会光复 BNO 啊。 其实而家过咗两日咧，个消息咧仍然系个来源本身都并唔系好清晰嘅， 唔好清晰， 因为成件事而家都系讲紧系。并唔系单单就系话你有 BNO 你就 唔系佢叫做系话，因为我哋之前啊，以前咧曾经拥有过咧一个叫做系即系 CUKC 啊，系嘛英国及殖民地公民啊嘅身份，而呢一个咧其实系有嗰个居英权嘅咁样样，咁啊投票权有冇我就唔知啦，其实就咁，但系都而家其实系讨论紧系光复翻呢一个身份啊，咁但系因为咧其实你之后出身一啲咧。咁就其實係BNO 咧就定名咗，其實係冇嗰個居英權嘅。 因為就算你本身係即係英國籍都好啦，喺2007年咧，英國其實都已經係有一個唔同嘅安排嘅，係就係話，即係原本你有英籍嘅人喺2007年之後咧，都不能夠將你嘅英籍咧傳俾你下一代嘅，係咁雙方面係收緊咗嘅。咁但係答你最初頭先個問題咧，其實即係佢哋仍然有一個 Commonwealth 即係英聯邦個概念嘅，所以其實即係當初讲紧我记得唔知喺边一次节目咧，或者边一个节目讲过咧，就话香港人系可唔可以去英国参选嘅问题上面咧、其实嗰阵时候查过咧，根据英国即系内政部嗰个网页嘅指引嚟讲咧，所有英联邦成员其实都可以去参选英国国会嘅，即系下议院 Parliament 嗰度。即系假设简单嘅例子，你系加拿大公民，你系澳洲公民，啊纽西兰公民咧。印度可能有啲爭議，我唔知道佢英聯邦嗰身份地位，因為唔同啊，佢唔係承認英女王作為一個元首啦，係。但係頭先講緊即係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咧，你係可以去即係英國合資格係參選呢、這、一個即係英國下議院嘅選舉嘅，係。咁、所以而家你要去，如果即係講到話嚇、你係有一個英聯邦公民身份，然後你再係話延伸到下一代咧，本身呢件事同而家英國個政策本身咧都係有差異嘅，係。所以講到咁美好，係咪真係可以變翻做一個即係咁樣嘅安排咧？其實到而家實話都未有一撇。我諗當然咧，即係當中係牽涉到有啲技術嘅官僚。可能喺一个政策嘅建议上面咧，提出啲相关嘅可能性，然后当中就暴露咗。但系因为我哋知道而家英国，我哋了解到即系英国而家政治嘅环境，12月12日英国大选，咁当然你脱欧就一定系成个即系所谓嘅盖过一切嘅议题 overriding agenda 嚟噶啦。咁所以即系英国嘅自民党。即係已經都係好抵得諗㗎啦，就喺佢嘅政綱入面竟然就寫出呢樣嘢，就係關於直接佢就直接英國自民黨就直情講明係即係 BNO 平權嘅，講到明你攞 BNO 你就有資格喺英國咧居住。同埋呢一個工作， 自民黨係在野黨嚟噶嘛，咁所以佢唔怕講得咁盡嘅，其實就係、是、咁或者你知道其實在野黨咧就永遠咧就叫價係比呢一個叫做係執政黨大嘅，咁先有機會發圍噶嘛，其實係係嘛，咁但係就 咁但係你睇翻加拿大個例子加拿大咧結果咧就係啱啱選完之後咧，咁雖然即係在野黨嘅保守黨冇贏到啊，但係阿靚仔總理杜魯多領導嘅自由黨咧。佢嘅即係嘅執政嘅議席嘅數目咧係唔過半啊嘛，佢所以變成一個 minority government， 一個少數派政府。咁嗰陣時我見到見到呢個結果，我就覺得正啦。個原因就係話， 我有份投票， 因為我係有份投票嘅，係因為喺嗰咁樣嘅情況底下咧，結果即係執政嘅自由黨喺好多議題上面咧係需要同在野黨咧係合作嘅，如果係唔夠票過嘅，而喺呢个情况上面咧，就会有变成美国嗰个效果啦，就系话咧，你喺香港嘅问题上面咧，大家都唔敢系咧对中国咧显示到软弱嘅情况，而咧变成一个跨党派共识咧，大家都系要讲得劲啲、一定要开始我哋要即系硬起上嚟对付中国啦。 成咗势啦， 咁呢件事就喺上个礼拜，你就系已经听到消息啦，就系真系三党，即系英国嘅三大党成员，即系唔计即系魁北克独立党啦、Bloc Quebec啦，即全国性嘅政党三个大党执政嘅自由党、第一在野党保守党同埋第二在野党嘅新民主党， NDP New Democratic Party、嗯、三党嘅议员坐低咗开完会，然后公布咗系对于即系制裁一个即系类似制裁香港官员用呢个马格尼兹法案咧，系有一个共识噶啦。而家进入咗即系技术阶段，系点样去筹划成件事？咁、 嗯、 如果系咁睇嘅话咧，英国咧真系有一个类似咁样嘅少数派政府出现咧，首先而家个 polling 咧系唔出奇嘅、 嗯， 即系保守党领先，但系又唔似过半数啊 ，Boris Johnson。咁呢个同即系加拿大嗰个情况系好相似嘅。咁如果咁嘅话，咁其实喺一个如果当然啦，一脱欧嘅问题，当然会继续搞到一头烟啦、嗯。但系喺其他嘅情况，如果系需要即系表达一个即系外交嘅立场嘅时候咧，国会好容易系一个有个反而系调翻转头系有个共识，因为冇人敢嗌即系唔敢嗌得大声，唔敢表达一个软弱嘅姿态啊嘛。 系啊，咁呢个好啊，所以变咗咧，而家开始啊，即系呢个特区政府啊震啦。咁所以咧，见到啱啱啊，即系其实系头先嘅啫。咁好似话特区政府系咪出咗声明啊？ 系啊， 佢又话睇翻呢篇报道先吓、啊，政府奉劝部分政界人士停止要求其他政府或者国会干预香港事务。咁啊，呢个当然系针对，就好似阿梁振英所话斋啦，即系阿六八九话斋啦，佢成日出嗰啲 Facebook 咧，就帮公民党宣传噶嘛。咁、 嗯、 就话哇，你而家搞呢一个叫香港民主人权法啊，即系因为你公民党啊咁样样，即系其实咁就变相咧就帮佢宣传啦，系嘛？哇， 真系因为你民主党、公民党，所以、啊、或者成个泛民、 啊、宣传佢嘅， 所以美国就通过啊，真系好笑。如果系咁样嘅话，系 唔系嗰个目？你要明白佢嘅听众唔系我哋， 系 听众中国共产党。 系咁，你见到即系而中共亦都受噶嘛？即系其实佢就系不嬲都系揾啲大台嘅人咧，就嚟做呢一个叫做系 退装啊。 但系呢样嘢其实系明褒实贬噶嘛，即系好似 明贬实褒系嘛？ 阿苹果有个专栏作家冯希乾喺度闹阿黎耀祥啊嘛，话黎耀祥行出嚟讲你班人闹无线系冇良心嘅，系 冇良心吓。 咁样 咁，但系佢而家其实咧就跌得好低。 但系其实如果佢点解讲冇良心咧、嗯？因为话你食无线嘅奶水，但系而家变咗中产咧、嗯，就话嫌无线啲 taste 唔好啦。咁咪变其实暗哑底咪闹紧呢一个无线，其实就是做啲剧嘅质素系净系即系俾啲基层咯，系咪先？ 承认咗你啲质素系冇进步过。 咁同样道理、啊，如果你香港政府又好，或者头先讲六八九又好，猛咁喺度讲啊，一小撮香港政界嘅人士喺欧美国际社会唱衰香港，但系。欧美国际社会又听、哦，点解会听呢？唔系听你嘅最权威嘅特首，或者外交部港澳办、香港驻港特派员公署、中联办嗰啲声明嘅咩？应该即系喺一带一路，即系中国强起来系嘅情况之下，中国人永不称霸，中国人最友善嘅民族，喂，习总即系全世界宣扬啲咁嘅信息，点解都唔听习总讲嘢呢？你其实调翻转头系咪话紧即系习总或者成个公众嘅政策都冇压力咧？系 睇下特区政府啱啱出个声明讲啲咩啦？咁佢就话啦，啊，即系你而家佢即系要促，即系佢话好多立法会议员同埋其他政治人物咧喺海外散布不实嘅言论，咁啊促请外国政府同埋议会干预香港嘅事务，咁啊好遗憾啦，就作出啲回应。嗱，首先嗱呢一句说话啦，佢话呢啲泛民嘅人散布不实言论，正正。就是因为你而家你话佢哋不实，咁我哋要知道系咪不实，咁先至要求你搞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去查明呢啲系咪究竟系不实啊嘛，系嘛？你又唔肯查，咁我哋就讲我哋自己嘅嘢啦，系咪先？咁你之后讲嚟先好笑、啊，你话啊，即系回归以来咧，特区政府咧就严格按照基本法咧，就规定咧就去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又话咩嗰啲咩集会自由、人权自由啊呢啲咁嘅嘢，唉，又系呢啲咁样嘅叫 model answer。喂，大佬啊，你跌边忽严格按照基本法咯？就系讲嚟讲去，基本法咧，其实你而家你近呢十年嚟咧，就变咗中央政府嘅自助餐。你中意点咩就执行啲乜嘢？我哋讲嚟讲，我哋讲好耐啊，即系基本法22条几时执行过啊？即系最多就系江泽民时代、啊。其实都嗰阵时都系叫做尊重下，即系特区政府唔会话点样干预、啊。咁但系都系即系佢系叫做系自制到2003年啦，之后就搞呢一个港澳工作小协调小组啦，然之后越管越犀利。咁你见到最近啦，喂，你而家阿边个阿刘少佳讲到明话要香港搞特务机构、啊，系嘛？咁你而家仲衰到咧，就要传到就系话紫荆山庄要长期会有一个咧叫做危机管理中心、啊。 喂，呢啲系咪违反基本法廿二条啊？林郑讲啊嘛，我真系唔明白啊，即系香港人啊，边忽嘅自由被蚕食啊嘛？喂，即系呢啲说话佢讲得出噶、啊，大佬啊， 都系中共讲啊嘛，同埋喂，你头先。即系你要咁样一字一句咁样走去到解去到解释去到睇翻喂共产呢个香港政府嘅含义喂我哋以前睇香港政府嘅声明就好简单嘅啫嘛喂佢写得简洁我哋咪正面睇正面受咯喂而家竟然要用我哋即系阅读人民日报嘅方法首先一样嘢就调转嚟读第二样嘢就系要逐句无限延伸嘅咁样走去联想同埋解释喂其实好大镬嘅喎，喺我哋角度嚟讲， 你系咪谂得太多？其实今晚呢篇声明其实系咪用梗爽模拟器砌出嚟嘅啫？ 系、啊，我都怀疑系， 系咪？喂，你睇到个语气个通，其实好明显唔系即系特区政府嘅写手，或者甚至个 initiative 落命令要出篇咁嘅声明，即系最叻打嘴炮就系、是、应该就系即系港澳办啊、国务院啊、阳光啊嗰啲咁样嘅啫嘛，再加埋中联办咁交特派员专公署系咪？ 咁好明显系中国化啦。咁 而且其实但系人哋喺美国啊，阿 Marco Rubio 啊都识用梗爽模拟器，系咪？佢都话啦，即系我美国人点样睇一笪地方系我嘅观感，亦都即系我嘅内政问题，你唔好干预我嘅内政啊，系咪？ 唔系，但系咧啊，即系特区政府发呢篇声明咧，当然咧就好似交功课咁交啦，同时间亦都系要做啲嘢，就向你而家呢啲咧叫做系即系点讲啊？佢咩叫做系咩呢个和港四人帮嗰啲咩施压啦？咁但系当然，如果佢可以做嘅，就好似即系呢一个啊呢、這个礼拜咁啊，即系譬如栗战书啊、张晓明啊嗰啲讲啊，话即系喂中央对香港嘅要求同澳门一模一样，最好你香港立有23条啦。嗱、啊、呢、這个啦，其实有啲人就叫我哋讲下大波华，咁而家又讲啦，大波华喂本身而家射紧波噶嘛，吓、啊、即系喺伦敦喂咁难得。佢扑一次街俾大家睇，哇！又讲到自己咧，即系嗰个手腕啊，又甩臼，跟住喂手臂又骨折，喂，好似俾讲到俾人撕了咁样样，系嘛？咁然之后要请半年假至到一年假，咁但系即系喂，佢真系惨、啊，真系好笑、啊。你礼拜二嗰日系咪俾人送钟啊？送完钟之后翻嚟香港，鬼鬼鼠鼠，点样翻嚟香港？我估唔系搭飞机。应该喺深圳咧搭嗰啲咩 van 仔咧，即系然之后遮晒窗口啊，咁样鬼鼠落嚟嘅，其实系。咁你作为一个律政司，你搞到咁已经样衰，咁但系点解专登都要飞翻去北京过冷河，然之后翻落嚟咧？咁咧，你见阿郭文贵就解释呢件事情啦，就系话原来啦。即系我唔知道边度收到啲风咧，但不过其实我佢嗰啲嘢我就信三成，不过姑且听 有三成咁多 系嘛，即系佢又话就系、是、阿大波华咧就话过去辞过两次职咁样样，咁啊辞过两次职咧，其实都不得要领啦吓，咁啊然之后啦去到北京之后，咁然之后就俾人哋啦就勒令送翻嚟香港，咁呢个咧咁当然在于习总嚟讲咧就好睇唔起呢一个大波华，因为以前咧阿习帝咧讲过一句说话嘛。为官避事就平生耻嘛，啊，即系林郑啦，就似乎做到呢样嘢，咁但系林郑推举嘅阿郑若骅咧就做唔到啦，而建制派好 Q 憎呢条友嘅，系嘛，即系你见到东方你就知啦，系嘛，点样砌佢啊，即系嗰啲咩僭建又好啊，嗰啲即系点样鬼鬼鼠鼠啊，然之后牟利啊，又做紧律政司都要做 part time 啊，做仲裁， 最简单嗰样嘢，你睇翻佢同埋佢老公潘乐涛之间嗰啲利益关系就知咩事啦。 系啦，咁啊，琴日咧无端端咧，即系潘乐涛嗰间公司啱啱上咗市嘅啫，其实系安乐工程咧。嗰單嘢呢就俾呢一個競委會調查，咁競委會調查佢嗰樣嘢呢就係、是、關於佢點樣去做嗰啲即係有個圍標啊，做嗰個咩冷咩風冷式製冷機嘅替換項目嘅設計啊，咁佢去做啲圍標嘢，咁圍標呢啲嘢啦，其實照計即係你冇呢一個保護傘，你朝中有人先至可以做到呢啲嘢㗎嘛，係咪點解無端端會抽清你呢樣嘢呢？係咪突然間要勒令你鄭若驊啊，要交代你落嚟、啊、香港要做好23條咁樣去做啦，咁樣去即係叫捏住你春袋啦，係咪嗱呢樣嘢呢，就其實講真，你而家你知道你香港做官好 Q 難做，第一你又面對好可能面對美國佬嘅制裁啦，第二就係、是、喂如果你 即係按照北京嗰張單嚟去做曬嘢嘅話咧，喂，咁即係呢個當然係俾人哋制裁。如果你做唔足，喂，你又俾北京攣住春袋喎。真係好 Q 大鑊㗎喎。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呢你而家林鄭呢，其實你而家永遠都係點解你話三司十幾局啊，冇一個人走，因為走咗之後真係唔知搵邊個替喎。其實係你而家啲咩建制派鬧嗰啲咩阿梁錦星啊咩阿黃錦星嗰啲冇 Q 用㗎喎，因為真係唔知搵邊個嚟替佢㗎喎。其實係因為而家做官唔係講你幾叻幾聰明係咪幾咁精英㗎嘛，係講一啲即係其實係似是而非嘅廢話，個個都秦桧 咁樣。所以有人話可憐啊羅志光啊嘛，我話羅志光有乜可憐啊？以前有咁撲街，佢話唔係噶。如果咧當年咧，我哋夠即係年紀比較細嘅聽眾咧，未聽過咧無線新聞咧五房榮咧報體育。咁五房榮報體育咧，其實就建立咗香港報體育嘅嗰種即係比較嬉笑怒罵啊、食字劇啊、有趣嘅方法啊嘛。咁但係點解會有咁嘅方法出現呢？原來就五房榮其實咧私底下透露咧，當年咧就無線新聞報就內鬥，佢就唔講啦。其實應該九成就關花仔原事啦，係咪？咁啊內鬥之下咧，咁覺得咧即係心灰意冷，定係佢鬥輸咗啦，佢冇搞代清楚啦。咁所以咧發脾氣發泄咧，就喺報體育嘅時候咧就喺度亂鳩咁噏咁樣。咁用依一個。嚟比如阿罗志光，其实你可都听到端倪嘅，其实佢某程度上喺度抗议紧嘅，点解行出嚟讲埋晒啲即系九唔搭八嘅嘢咧？系咪先？吓、啊、又话即系呢个二国英吓，即系烧嘢食嘅多啲啊，跟住佢仲讲啲咩鸠嘢啊？呢期系 呢期冇嘅，好似话宣传大嘥鬼嗰啲嘢，但系琴日俾呢一个 罗志光嘅讲紧。 哦，罗志光就其实主要就系讲二国英系嘛？ 系嘛？然后即系最早期啊，讲紧即系咩120岁，所以60岁都系中年啦。咁、 哦、 啊，社工可能。又無端端又話咩社工係即係冇牌係可以喺暴動當中係即係行使佢哋嘅職權嘅諸如此類咁樣，佢亂咁喺度噏，其實某程度上係一個抗議嚟㗎啦，已經係咁樣。咁啊，我諗即係諗到呢個解釋嘅人，當然就即係心地真係非常之好啦，係咪嚇為人哋開脱啦？咁但係某程度上 佢天才嚟㗎嘛， 係咪你 IQ 120你都講啲咁嘅嘢？ 係啊，同林伯特咁一樣㗎嘛佢。 唔係就你 IQ 高啦，你先至講到呢啲咁樣嘅，即係 IQ 高咧，其實你冇可能你指鹿为马咧，唔面红。 唔系你要明白 IQ 同埋价值观系两样嘢嚟嘅。 唔系因为 IQ 高，所以咧你做一啲阴质嘢咧，都可以揾到一个完全常人谂唔到嘅理由咧嚟说服自己去做。 哦、即系佢嗰个创意就花喺嗰个指鹿为马上面啦。其实就系、是、咁，但系而家佢嗱，我觉得安乐工程啦，突然间俾人哋去查啦，呢、這个似乎唔系偶然。大佬同呢一个郑若骅翻落嚟。咁變咗以前咧，我哋就即係習慣咗，以為嘅模式啦，就係、是、你喺北京或者喺大陸有春袋俾人揸住，即係然之後香港先乖乖地聽話嘛。而家唔係，而家你老婆想走佬，就係、是、個春袋香港俾人揸住，然之後乖乖地翻嚟香港啊！呢、這個係非常之諷刺。 所以我覺得我星期三我喺金英嗰度講嘅推論都係最合理嘅。咁基本上阿鄭宇華。鄭宇華成日叫錯咗佢做鄭宇華， 咁因為大家最主要 大家冇搞錯，鄭宇華係以前嘅運房局局長，係 以前 啦， 金英同佢好 friend 嘅， 係啦，咁阿鄭若華係真係喺英國。是申请保外就医失败，然后就好似当年孙中山咁样咧，被人夹咗去中国领事馆嗰度。 呢、这个就 是、然后就透过即系就通常啊，即系啲大陆人系即系匿埋走私货柜，匿喺货柜入边，即系偷渡去地中海嗰啲咁嘅路线咧，就送咗翻去北京，然后喺北京咧就要咧即系吓火中取栗啦。律政司就要向律政书交代啦，系咪？咁啊，当然啦，中间即系受咗啲咩刑罚，或者净系好似即系因为你得翻只手啊嘛，你攞把原铁剑同我练练下剑法先啦，咁样样嚟即系令到佢即系吓百咩成才咁样样，系即系练成咗武功翻到嚟，先至系可以咧即系执行到佢新嘅任务。咁我哋唔知系咪？咁但系即系其实。好坦白讲，去到呢一刻为止，喂，当年啊，讲紧2014年嘅时候啊，你成个政府唔好话即系主要局长，但系有啲政助啊嗰啲都有人跳船啦、啊。去到今时今日，搞到咁 Q 大镬，大镬个2014年咁多倍都冇人跳船。其实你系见到系真系，即系所有身家性命咧，就真系好似阿曹总咁讲，应该就全部咧系即系有乜事咧就即刻就株连九族噶啦。 系啊，呢、這个又全面管治权啊嘛，全面管治权咧之下，就无论你系即系一介草民都好，以至到系三司十几局都好，其实个个都系冇。 免於恐懼的自由嘅，其實係即係變咗好似以前，即係而家即係老共入邊啲官咁樣樣咯。其實係你反而官越做越高咧，就越驚嘅喎。有時係係嘛？咁你而家你見到 AO 開始驚嘅，就其實好似如果你做呢啲咁樣嘅DQ 主任啊，即係點解嗰陣時即係DQ 黃之鋒嗰個嘢嚇射波之後冇人肯接咧？喂，大家就係驚㗎嘛，大佬啊！ 結果有人接咗嘅， 唔係嗰個咪就係叫蔡亮㗎嘛，啊！咁而家蔡亮就開心啦，係嘛？佢而家起碼唔使即係而家阿所羅門於啊，公布嘅第一輪咧，叫做係港即係呢一個港間砌財名單咧冇佢份嚇，亦未到去到咁細係嘛？咁但係你唔好開心住，因為而家咧我哋見到 Senator George Hawley 啊，即係佢而家開始咧就立第二條法咯，就係、是、叫做咧就Hong Kong be water art 係嘛？即係呢樣嘢咧就是、直接制裁。其实就唔同你讲咁多说话嘅，其实就系咁，即系我哋当然乐观其成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咁啊而家即系我觉得唔系话政治系官你要走唔容易。而家系林郑咧，你就算你踢走佢咧，要换人入替咧，亦都更加难。因为其实你见到喂，其实以前啊，即系我早排啊。曾慧成先講過嘛，而家係換阿林鄭啦。佢其實喺區選之前講，而家換林鄭係不智。咁點解不智啊？因為時間上面太緊湊。因為如果你要即係安排補選一個特首咧上去嘅話，起碼要六個月啊嘛。咁你而家計起咧，哇，大佬你出年就立法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其實十月。咁如果你而家開始安排林鄭落台，然之後補選特首，咁好啦，出年六月去選特首，而咧。嗰、那個選舉委員會咧，我哋即代171票喎，大佬啊，117票喎，咁嗰度咧就好和味喎。而家即係嗱，即係個籌碼盡歸，即係籌碼歸成哥喎。而家係即係變咗佢就有一個好大嘅 bargaining chip 喎呢樣嘢。 假設民主300 plus 攞翻曬，跟住你再有117票。 唔係啊，嗰、那個民主300 plus 係原有2017年選到個選委啊。 係啦。 點解啊，曹總elaborate 一下呢個位？曹总话117票系直代咧，因为啱啱 fact check 咗，系区议会选举原本嗰117席，即系选林郑777，即系嗰啲全部落选晒，唔系全部，应该仲有几个死剩种嘅。咁但系所以跌出嚟嗰啲咧，输咗选举嗰啲咧，佢哋嘅任期咧，区议员嘅任期就去到今年嘅10月31号，连带佢哋嘅选委任期都直至喺10月31号就会终止噶啦，到佢1月1号出年唔系区议员嘅时候，所以咧，所嗰大堆落选嘅建制派。嘅区议员咧嘅选委嗰啲位咧系要即刻需要补选，如果嗱而家政府未讲清楚系需要特首补选嘅时候，先至要去即刻揾翻嗰堆人嚟填，揾翻而家赢咗我哋嘅17区嘅控制区议会嘅议员去即刻填翻个位啊。定係有理冇理，總之個位填咗嘅話，即係懸空嘅話，都要即刻補選。呢樣嘢其實政府到依一刻都未交代嘅，但係 因為佢而家冇講話要補選啊嘛。 嚇，但係嗰個而家如果即係真係要換特首，而係根據嗰個原本既定嘅程序，好似曾國成所講，經 go through 曬正常嘅程序，好似當年曾蔭權都試過啦，補選特首嘅時候嘅話，咁就係原本2017年選到個300+，再多咗百幾個即係。泛民民主派嘅区员就变咗400+，接近500人。咁所以去到曹总呢个位，讲到就系成哥嘅关键所在啦，就系商界嗰啲票。 商界啲票啊，系啊，左右 就可以做王噶啦，系。咁基本上就已经不能够控制系新出嚟嘅人选。 系啊， 系边个？ 但问题就系话你而家你即系就算系中央都进退不得啦。因为第一，你而家你要即系咁短时间内，你要控制两个选举咧，其实好花人力物力，系嘛？第二就系话，喂大佬，即系有好多嘢唔做得啦，系嘛？即系你四中全会，你讲过话要立23条啊，系嘛？即系你要搞国家安全嗰啲乜嘢？如果你要短期内你要搞咁多选举咧，其实根本上又系停滞啦。其实系你而家立法会啦，中央咧要立法会做好多嘢。第一就系你嗰啲大白象工程，好似啲明日大屿啊、国歌法啊嗰啲嘢要做。如果你要选举嘅话，呢啲嘢咧就呢一年内都唔使旨意搞。 最重要嗰样嘢系啱啱寻日就发生咗长洲出边嘅地震啊嘛。 啊，长洲一级地震系嘛？ 啊，1.4级。系啦，但系个 1.4 级地震最重要嗰一样嘢就系个震央就 exactly 喺明日大屿嗰个地方嗰度啊嘛。 系， 如果你第一时间走去搞选举嘅话，明日大屿将会成为选举嘅中心。咁然后大家都好清楚一样嘢就系话，喂。 港珠澳大桥嗰堆人工岛嗰啲水土流失就已经就成为咗全香港所有环保人士嘅焦点㗎啦。咁、 啊、 每日都喺度度緊㗎啦。咁如果再加埋话俾你听，喂，明日大屿将喂即嚟緊立法会将会处理嘅明日大屿，喂，原来系喺镇央里面嘅话，喂，嗰班人要选举啊，点搞咧？ 系政嗱，其实呢个亦都系睇翻啦。其实你而家政府个 body language 其实系希望平息而家嘅政治纠纷，即系譬如好似搞呢、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咁样，要平息嘅政治纠纷，咁啊令到香港恢复翻原有嘅集资功能。咁呢一个咧，先至系国家大局。因为其实而家咧，国家真系好缺水。我哋之前讲好多次啦，即系中央入边其实一个御用学者叫魏杰咧，就话呢两年啊。即系呢个国家嗰个外汇供给咧，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亦都处于一个还债嘅高峰期，有12亿债系呢两年内要还，咁所以咧系需要香港呢个地方嚟吸水。喂，大家睇下，你点样可以唔要香港咧？你净系阿里巴巴你嘅集资额啊，1000亿，你系等于咧？旧年嘅三分之一咁多， 其实呢个功能冇削弱到噶，阿里巴巴都照上到市， 系啊，照上到市， 就算搞咗咁耐都好系， 系啊， 系咪？所以你问我，如果即系献计俾中央啊，曾玉成啊嗰啲、你不如如果俾中央有个下台阶、留个面子嘅话，其实就最好借住呢个势，你因为831决定系要先普选特首，再普选立法会啊嘛，然后美国人主民权法案已经讲明2020年都要普选啦，系、要选出啦， 而家冇呢个条款，冇呢条， 哦，冇呢个条款， 而家冇呢个。之前就系其实酝酿过嘅，但系最后屘冇啦。 最后屘冇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突然之间，你喺次补选特首，你换林郑嘅时候，突然之间你根据呢个831决定，普选咗呢个特首，然后喺个补选入边普选特首，然后再顺理成章2020九月立法会选举再普选，然后其实仲方便你中央。北京控制选举，你占啲票喺票底，你嗰阵时候大家好开心。 阿梁振英咧，其实已经即系其实已经 PM 咗你噶啦。佢话啦，其实你班泛民唔好要好咁开心啊。因为根据基本法啦，特首选举咧可以即系协商产生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嗱，呢啲咁嘅嘢咧，你可以咁样讲吓。咁、其实咧，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咧系戆居过啦。其实你操控个特首选举，特首选举操控大家预咗，亦都有前科。咁但系如果你去到咧呢一、這个叫做系由协商产生嘅特首咧，呢、這个系赤裸裸嘅阴点啊嘛，同埋干预啊嘛。咁呢样嘢咧就真系其实你系辣着嗱，香港民主人权法而家就系要咧，即系要喐啦嘛，系咪？你每年都要写报告噶嘛。咁你而家你真系搞呢咁嘅大动作啦。咁其實真係多得你唔少啦，而因為而家咧呢啲美商咧，呢啲美國商會啊，同埋好多即係啲外資就係驚嗰樣嘢。喂，你而家有咩風吹草動，就係、DQ 咗香港嗰個獨立關稅區嘅地位。咁你而家你咁搞呢啲，真係撩鬼攞命喎，係嘛？咁如果喂，如果係咁樣搞嘅話，你不如你氹掂成哥好過啦，係嘛？ 因為調翻轉頭咧，點解我頭先講嗰樣嘢咧？其實中央係有著數嘅。个原因就系、咧，就系、你啱啱头先嗰篇临时嘅声明咧，都提到一样嘢，就话你哋点解成日话我哋香港冇民主自由啫？区议会选举咁多唱衰香港嘅人都当选，证明区议会选举系我哋嘅选举系公平公正啦，系咪？但系其实我哋睇到区议会选举，你好多嘢唔知嘅，你嗰啲票站人数最尾票站主任改咗去，因为中间。即系争，即系未去到即系三位数字，可能都系几十票，咁所以就大家觉得个选举仍有公信力啫。但系其实我哋监票嘅人喺成个选举过程入边，喂，你真系唔知道你朝早7:30之前摆入去个票箱入边本身有冇已经系有啲飞，有啲票已经摆咗入边噶嘛？ 好似九筹款咁啊，自己摆低几嚿水喺个筹款箱。 咪就系、你而家用一个区议会选举嘅结果嚟垫底，就话、我哋好公正噶，然后普选特首、普选立法会，即刻。但系啲人觉得啊，以为即争取到啦，即系五大诉求成功咗，就冇去监票。原来你今次、下次嚟紧呢两次选举，就已经占晒啲票喺个票箱底入边，边有得拗啊？系咪？中央如果醒嘅话，就应该行呢一着系。不过中央好明显，集中就唔会咁做啦。 因为佢系一个咧，就系讲嚟讲去咧，就要政治过硬，政治过硬，要讲斗争精神吓、即系佢呢一套咧， 佢啲民主系乜都唔知，正确啲嚟讲， 民主系乜都唔知。你最近咧有冇留意啊？阿袁黎昌啊，佢讲咧，即系点解？其实呢个建制派一早知道咧，就系佢哋嗰个区选大败嘅，但系冇人敢讲真话，因为咧佢怕讲真话之后咧，就会反而咧就俾人哋即系惩罚啊咁样样。咁、你而家即系你见到好搞笑嘅中央咧，其实咧就系、 要人，即系你一方面喺度讲嗰种底线思维，讲斗争精神，但其实一方面咧喺度鼓励人哋讲大话，但系同时间你又好怨前面嗰啲人啦，喺香港嘅中央机构咧就喺度谎报军情，即系唔系神又系你，鬼又系你，即系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即系你要睇《三国演义》啊，张飞点样死啊？张飞个头就系俾自己人割死啊嘛，其实系点解俾自己人割死啊？呢样嘢？阿昌你记唔记得就因为其实是关羽嗰阵时喺呢个东吴战死咗。然之后呢阿张飞就下令自己啲僆呢三日内我要出兵打呢个东吴。但大家都知道唔撚可能㗎嘛。喂咁反正屌如果我同你讲唔即係我同你讲实话话咁样做唔到嘅话你要攞我命不如我攞你命先啦。就係咁㗎嘛。你不断喺度因为政治正确而要人哋做一啲不可能嘅任务。其实最后咪搵笨嗰个就係你自己㗎嘛。係咪 我原来你讲呢个 point， 因为呢我一路諗起即係习总我哋好似喺唔同节目讲过嘅习总呢唔知有冇打开机嘅。即係受都係受日本仔影响得太多。以为呢即係搞政治呢按个掣就得㗎啦。以为呢太瘦呢最重要呢是忠诚度高唔好叛变係咪最重要呢 都 即係就算呢最弱鸡嗰啲武将咩韩元啊金船啊 重 炮啊嗰啲只要忠诚度高呢就得㗎就可以做太瘦㗎啦咁样係。咁所以呢先至搞到个一镬粥出嚟即係打机当现实係。 咁而家佢都真係咁样做。 佢而家真係㗎嘛佢而家真係嘛。所以我觉得袁黎昌讲嗰啲嘢呢我都可信程度好高虽然佢係大纪元访问佢啊咁但喂佢起碼話曬都係呢一個新民黨女婿啊， 前啦、啊、已經係， 而家係新民黨女婿啊，起碼都係，係咪先？ 佢話唔敢同建制派講真話，包括佢老婆咧。 我諗即係佢都有方法去套到佢真話嘅。 佢屌議員㗎嘛？ 如果唔係屌議員，點會有仔生啫？ 喂，依家我哋好似阿毛姨咁樣俾平機會告呢個節目啊，係。 点会咧？ 嗱，我呢个事实陈述嚟嘅，告你平 你知唔知嗰单嘢先？ 边单嘢？ 阿毛姨姨因为话今日定系琴日，容海恩因为竞选呢一个小组委员会嘅主席喺立法会，然后毛姨姨就话：喂，你而家有咗，你可唔可以履行呢、這个即系职务噶？会唔会其实你适唔适合做噶？ 咁样啊，俾平 机会。然后平机会即刻出个声明啊，话毛姨姨系呢个歧视呢个华人妇女嘅工作嘅。 喂，呢个好敏感喎，其实真系佢讲呢啲咁嘅说话。 咁但你见平机会其实如果你话要清算嘅清单即係一路數落嚟除咗即係政府警队港铁国泰之外机、管局之外喂呢啲咁样嘅。 即係你讲嘅黑警成日喂佢见到人哋用人天使喎一次咗线喎真係。即係人哋嗰啲佢试过啦唔知边度嗌人哋臭閪㗎嘛。 系咪入到晒㗎啦又唔见平机会出声。 係囉真係呢啲真係完全系双重标准喎真係。咁好啦我哋今日时间都爆晒钟啦咁多谢阿昌上嚟啦下次有机会一起再做节目。好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